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一块说一话题，说这个强大的事儿，但今天咱们说是内心的强大。 是， 对，内心就如何强大呢？周围有没有这种内心特别强大的人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说到强大呢，刚才圆圆说了，说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强大的人， 是， 这怎么讲是强大，怎么就在你认为怎么讲就不强大了呢？ 我觉得吧，这个强大呢，首先呀，不是说从外在的一切的，一些我们能看到的表象来衡量的， 嗯， 比如说这个人的学历高， 嗯 啊，或者说是什么双商都高啊， 对， 各种各样，我们觉得是优秀的人就一定是强大的，其实并不是。 嗯 嗯，内心强大还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考验一个人吧， 哎， 嗯，看他处事的态度， 就是，处事态度， 嗯， 有自己明确的方向， 是， 对吧，有自己的主见，哎，而且呢遇事不慌，很淡定， 哎， 就这样吗？我就特别淡定， 不是做出，不是做出来的， 啊，不是 摆出来的，遇到事情才能够考验出来的， 对，就是内心强大的人哈。 是，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身边强大的人以及他的表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关注资讯，来看看用指纹开锁，像地铁长廊啊什么等等啊，科技感特别的这个特别高啊。您见过如此高端的教学楼吗？郑州的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最近有这样一栋高科技教学楼的装修接近尾声了。二号教学楼一层、二层、三层的教室啊，建造风格如同这个地铁长廊一般，充满了现代化高科技的气息。教学楼里边的部分教室呢，已经可以使用上课了啊。这个所有的教室门上呢，也都配备了指纹锁，开门需要刷指纹，是不是让人感觉特别新奇呢？啊，这个，所以说有些学校啊，确实有这样酷炫的存在。 是 啊， 一般说到学校嘛，那肯定就是一个高科技能够研发出来的地方。 对， 哎，所以呢，出现任何的高科技都是不奇怪的。 当然了，我如果是这儿的教师， 嗯， 我特别希望这样。 是， 我如果这儿的学生，我就不一定希望这样了。 谁说的？给你高科技的体验啊？ 不，我一点都不希望。 你是说离开学校之后， 不是 来到社会上，觉得很多地方适应不了 了？我如果在那上课的话，还是希望那种特别传统的教室， 就千万不要有什么随机点名机啊之类的。 就因为你这刷指纹进去的话， 嗯， 你就证明你签到啊。 是啊， 对吧？就是我要不签到，说那个圆圆帮我倒一下啊，就倒不了了。 嗯， 就必须给自己哎籽儿上一抹一下指纹或刷下脸。你说， 所以高科技专治你这种有侥幸心理的人。 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嘛。嗯， 你只代表极， 啊，对， 极少数的学生啊。 嗯， 像我这样爱学习的，我就喜欢天天都去签到。 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检查你在单位这个考勤情况，好吧？就是随时签到。 没关系，反正每天我们都是天天见啊。 嗯 嗯，继续来说吧。说到这个，很多家长都认为说这个吃鱼让孩子会更聪明。 嗯， 这个根据一项研究也表示了，说确实是这样。 嗯， 每周吃鱼的智商会更高。这个国外的一个相关杂志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显示， 每周至少吃鱼一次的儿童平均睡眠质量更好，而平均智商分数也比这个不吃鱼的儿童要高。学者认为了，说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应该要吃更多的鱼，从两岁开始就可以开始吃这个食用鱼类了。 嗯，多吃鱼聪明 是， 而且我相信就是大部分孩子还是比较爱吃鱼的。 嗯， 是吧？ 对， 就做好的话也比较好吃啊。 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感动啊，这个父母跨越1700公里送菜到北京，女儿生病了想吃啊。这个重庆火车呢，北站有两位老人呢，是提着很多的新鲜蔬菜和鸡蛋，准备坐着这个火车去北京看生病的女儿。两地相隔1700多公里的距离，哎呀，话语虽简短平凡，但是满满都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啊。 嗯，这个父母之爱是非常伟大的。 对， 我们来看看，其实子女呢也是想要回报父母 啊。 这最近呢，在成都的一个高校的操场上，有近千名的学生就席地而坐呀，写起了家书，有的写满了三页纸，有的纸上呢画了小时候的自己和变老的爸爸。还有一封家书上写道，说当父母老的时候，我要牵着你们的手慢慢的变老。家书写好之后呢，会由辅导员帮助学生们寄出去。有的学生表示了，说希望爸爸妈妈看到之后能够明白我对他们的深深的爱。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反思啊，说有多久没有和父母联系了。 对 啊，尤其是在外上学呀，或者是离家在外的朋友，可能很久都没有和父母报一声平安啊，这个和父母用这个各种方式来联络一下了。 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就是以前要说这个隔得比较远不好联络的话，就写信啊，通过 鸿雁传书， 哎，对对，特别麻烦。但现在你看，随时随地随时随刻的都能够跟家里边取得联系了，而且呢通过什么视频影像资料都能，哎，都能有一个记录，是不是？ 对， 都能够看到对方，挺好的一件事。但是就看自己的心了哈。 是，很多学生都表示说了，说这个拿到要就是拿到这个信纸的时候，都已经忘了写信的格式了。 哎， 退化了很多 呀，哪儿此时敬礼都不记不住了啊。是不是？ 是， 老两口住200多平米的别墅，有6对会打麻将的夫妻啊，抱团养老。杭州的王阿姨和老伴呢，是住着200多平米的这个，这个3层的这农家小别墅哈，有鱼塘、菜地。子女工作比较忙，平时呢有点冷清，于是呢两人就找了6对呢会打麻将的老人抱团养老。大家呢互助互爱，生活和谐。哎呀，这可能就是中国首个抱团养老的成功案例吧？共同的爱好。 哎， 对。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都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愿望，希望就是在自己岁数大的时候哈，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有鱼池，是不是有菜地，能一块种种菜呀，能一块这鱼池，我不知道能不能钓鱼啊，反正有一片水，对不对？ 要的是那个环境氛围。 哎，有氛围，然后呢，这个屋里边呢有很多这个老伙伴， 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但其实呢，这也是希望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就再多老伙伴，再多那个麻将牌，他也不如这子女回来看那一天。 如果可以同时还享受到天伦之乐，那就是最好了。 对， 来说说一位85岁的老奶奶吧。这位85岁的老奶奶迷路了，遇到一位77岁的好心老人，陪着老奶奶找了3个小时，终于找到家了。最近黑龙江的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准备去女儿家，结果路上迷路了。一位77岁的老人发现她之后，在-20摄氏度的室外陪着这位80多的老奶奶找了3个小时，搀着她帮她找到家人。这位70多的老太太呢，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就是坚持要把这位80多岁的老姐姐给送到。 哎呀， 最终呢，在派出所的帮助之下，老人呢也是找到了家。感谢善良的老人。 对，特别感动。 真是帮着老姐姐找家了， 因为 这个回家呀。 一位年轻的老太太帮助一位这个年长的老太太送回了家。 是是是。 哎呀，确实很感人。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他用200多张合影记录爷爷的最后7年，给爷爷最好的礼物啊。这个近日呢，辽宁的姑娘呢也是摄影作品《我和爷爷》感动了万千的网友啊。7年前呢，他发现爷爷啊这个开始老了，于是呢就用相机记录下爷爷和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拍这就是7年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爷爷离世了。他说呢，用照片啊，这个作为对爷爷告别的最好的礼物。 他想到要拍照片，那肯定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呢也会这个照顾老人就更多一些，应该来说也是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还是不遗憾的。 嗯 嗯，继续来说，这是最虐狗的，这其实也是这个网络上词汇，其实就是说最虐这个很多单身人士啊。 嗯， 人家考研情侣同坐在一个考场， 哎， 人家这考场呢也是很有意思，是1314考场， 嗯， 因为按谐音来说就是一生一世嘛。 呵， 偏偏的女生坐在了13号桌， 嗯， 男生坐在了14号桌。这个事情呢就真实发生在最近这个北京市海淀区，一对分开报名考研的情侣被分到了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教室的前后座，而且呢他们这个考场的这个号也是说起来是很有缘分，1314。这个网友说了，说这缘分呀，这是前世擦了多少回肩呐。 哎，你看看人家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们俩都能够双双考中自己理想的院校，那才是锦上添花呢。 对，然后呢，再坐在同桌，你看这个感觉就对了，是不是？啊，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些啊，什么1314，本来啊，它其实就是， 嗯， 就是各这人们赐予它的这么一个，是吧？ 哎， 寓意， 嗯， 其实跟那个什么什么没有关系啊， 嗯， 对不对？ 对， 什么1314本来就俩数字嘛，对不对？ 嗯， 所以说无论是在考哪儿，在哪儿考试。对吧？ 嗯， 考出好成绩，那是真的。 没错， 无论是不是情侣，但是呢，这个能过一辈子才是好情侣，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 嗯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墨染的《给英格兰友人》。 你在众人的欢笑里抽着烟，看着窗外不语，你在漆黑的夜里喝着酒，说着又哭泣，你终究抵不过那个冬天，娶了你不爱的女人，又在沉默一年之后向英格兰飞去。什么时候再回到春熙路去看看成都的人，事到如今你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父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比你要幸福得多，尽管我也学会一个人面对起起落落。从你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变了很多，关于生存和理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搞成一团糟。我还活在这城市里，为了生活强颜欢笑，手里攥着的那点骄傲还没彻底的放掉。我们只是一棵野草，随风的方向去落脚，自由自在或身不由己，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来不及思考，看青春如列车呼啸，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容颜苍老。唱着歌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有时候我也想和你一样一个人一走了之，可是想想也不过是换了一种继续的方式。自从你走了以后，我 的生活变了很多，关于生存和理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搞成一团糟。我还活在这城市里，为了生活强颜欢笑，手里攥着的那点骄傲还没彻底的放掉。我们只是一棵野草，随风的方向去落脚，自由自在或身不由己，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来不及思考，看青春如列车不笑，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容颜苍老。我们只是一棵野草，随风的方向去落脚，自由自在或身不由己，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来不及思考，看青春如列车呼啸，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容颜苍老。我们奔跑着又跌倒，只为挣脱生活的牢，明知道最后不过只是一场徒劳。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墨染的一首《给英格莱友人》。 嗯， 这里是在为您播出的《无语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什么样的？ 是 啊，这个身边啊有没有这样内心特别强大的人？ 对，就至少是你感觉你看上去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可以说说他有什么表现？ 对，嗯，对，是这样的啊。波杰克马克他说，内心强大的人，他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为自己而活。 嗯，这位朋友说了， 嗯， 他说呢，我认为啊，这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因为对方的一些言论而动摇自己的内心。 你影响不了我自己， 嗯， 是不是？ 很坚定。 哎， 但这个其实也容易走极端呀。 嗯， 就是有些朋友给出的一些善意的一些建议，其实还是可以让你去考虑一下的。 对， 嗯，就心里边有一个准主意就行了。 对， 嗯， 就是自己，你不用跟我说。我不听你的， 你那个叫执拗， 我就听我自己的。 这是一个内心固执的人。 我不相信前面危险，咣当。 对 啊，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嗯。 这个，哎，这是义父如斯。嗯。边看这个考研的各种书啊，周围有好几个杯子，里边各种饮料，各种各样的饮料。 这何以见得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呢？这是一个喜欢各种各类饮品的姑娘啊。 不，关键人家自己在看着书，周围没人呢，自己在看书，刚刚就自己干一个啊，走一个。嗯， 哎，我这两年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觉得内心强大的人应该是什么时候都沉得住气， 哎， 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沉静的有那样的一种气场， 成熟。 嗯， 是不是？ 是， 有啊啊，是不是这种 有什么 有城府的人， 嗯，啊，城府这个好像， 嗯， 倒未见得。嗯， 啊，那不是就是遇见什么事儿人家都不动摇吗？我坚持我自己，我要做我自己。 这已经跑偏了。我们说内心强大的人，一定是心里边知道自己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哎，啊，来看那个，我好像过气了。他说啊，别人说什么都不在乎，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顾一切眼光的看待，即使错了也不气馁，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所以建议你先把名字改了。 嗯， 什么叫我好像过气了 啊？ 是不是我永远正当红啊？ 我好像过去了啊。 那天就对自己还不太有信心。 嗯， 来看看，哎，这位朋友说的好。 哎， 他说呢，勇敢说不，就是内心强大的人会知道怎么样去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不是这样的。张三三三他说，一个人呢跨越大半个中国了，无亲无故的普普通通的应届毕业生，一切从零开始，找房子找工作，一个人上班下班做饭吃饭啊，一个人哭一个人笑，不敢说想家，最怕的就是生病。 嗯， 他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感觉呢？ 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就天生就是内心强大的， 嗯， 一定是经过了生活的磨练， 对， 不断的锤炼当中，让我们变成了这个啊金刚铁骨。 最好还是就是别离家出走， 人家也不是想离家出走， 不是离家出走了， 人家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不想说回家嘛，啊，人家说不想说想家，啊， 人想混出个样来之后再回家。 对，就是还是就是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往下走， 是 是不是， 嗯， 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嗯， 这个凌空路说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嗯 啊， 哎， 就更加淡定从容。 对，如果真能做到这样，还真是挺好。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说到都是眼见到别人内心强大是什么样的表现，都没有说自己是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好像自己说自己啊，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儿，是吧？ 嗯， 有没有点？ 得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啊。 不得谦虚一点吗？ 嗨， 哎，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哎呀。你看看圆圆，圆圆这内心多强大啊！ 哎， 都咳嗽成这样了，还上节目呢？ 这个字体都调那么大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来看，哎，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呀，就很好的对照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啊，什么，我就相信我自己， 啊， 不听别人的。 怎么讲？ 这朋友说了，说懂得示弱，同样也是一种强大呀。 我 当你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自己可以胜任，需要向别人求得帮助的时候，你勇敢的开口，这也是。也是一个很强大的表现呢。 对， 嗯， 也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内心强大不是说一件事儿两件事儿，对吧， 嗯， 不同的事不同的解决方式能显示出自己的一种强大。 说得好， 是不是， 嗯， 啊，来看看那个暖暖的大脸猫，他说了，我就从来不发朋友圈，不炫耀，不需要别人的点赞或评论吗？ 哎，就说 这也 不 一定，这也不一定，我觉得您这有点极端，有点极端啊。 那，嗯，可能也确实是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那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是不是？ 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位朋友说了，叫丁丁，他说呢， 嗯， 享受得了最好的，但是也能够接受最差的。 哎， 嗯， 一块能吃苦，一块也能享福的这种，是不是？还有这位李想香，他说不会害怕孤独，而是学着如何和自己相处。嗯。对， 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强大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和自己相处也特别难。 没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了，是不是？ 是啊， 迷失自我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啊，现在。 而且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是真实面对最真实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嘿， 很多人就不敢去面对啊。 就对呀，啊， 所以喜欢喧闹，喜欢就是说用一些外在的一些纷扰来，就是迷惑自己，或者说逃避吧。 嗯 嗯， 是这样。 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叫做若男，他说呢，我不善言语， 嗯， 凡事冷漠，不刻意迎合，但是也不取悦别人。 哎， 性子呢，别人看起来有点傲慢，但是其实呢，我知道自己内心是重感情的。 嗯， 没有很难过，也没有很快乐。 对， 就是好像是一个平静的状态。 哎，就是一定是这个遇到这什么事儿之后，我觉得什么事儿是强大哈， 嗯， 不是说哎。就一件小事儿里边，显不出一个人强大来，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事儿，然后才能显出一个人镇定自若， 嗯， 而且能照顾到周边的人，不仅仅是照顾自己，是不是？把周边一切都安排的哎，非常的顺畅，非常得体得当，这就特别强大了，是不是？我觉得今儿好像谁说的都跟那个百度百科似的，都能给定义。 因为都是说我们心中认为的内心强大的人是这样子的。 对，对于自己来说的这个内心强大是什么样的哈？来看看这位朋友啊，爱成全他说了，不忘初心的人，我就是很佩服。因为你做再多再好，只要别人不满意，就可以诋毁你啊，真的很难这个不被别人这个阴暗啊。啊，这个是这种这个阴暗面所侵蚀本心，希望呢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这身警服，啊，嗯， 就永远对得起自己的赤子之心。 对，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阴暗，就那种消极面影响你。本来自己这个今天一早上起充满了阳光，但突然间有人就把这负面情绪就往你身上啊，各种的这个充斥，各种夹杂，你就。不一定啊，不被这种最消极面给影响了， 嗯， 是不是？ 对，还是要坚定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一份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嗯，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是觉得就被这位朋友的他的这种想法所感动啊。 嗯，哎， 再来看一位朋友吧。 好， 哎，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

生的天真男生就为他买了一枚甜甜的旅程，这就是爱情让人羡慕的第一口甜心的亲吻。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比雪花更白色的浪漫留恋着眼前，莫名感动的画面想起了比昨天更遥远的从前。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比雪花更白色的浪漫，用一双类似孩子的眼睛观看整座城市开始下雪，特别温暖。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京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来说的话题，内心特别的强大是什么样的？ 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刚才我特意给大家分享了呀，就查了一下啊、 嗯、 到底怎么就算内心强大呢？是不是内心强大其实说的是咱们一种心理素质，是不是？就那种哎啊，是不 是 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阶段， 指那种 人生境界 胸怀，就那种大伟大的胸怀，对未来的充满那种希望，对人生目标那种清晰。 今天就是在上半段时间分享了朋友们的很多的这个留言哈， 啊， 也是感觉到大家好像说的也是自己内心当中那个渴望成为的样子。 没准人家就是自己呢，没好意思跟你说，怎么跟你说？说那个听众朋友们，你看我就是那些内心强大那种， 你要 特不好意思啊。 你要这么说，还真有一位啊， 有 那位朋友不是说自己一个人，然后离开家乡， 啊、 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打拼，然后经历了很多嘛。 哎，他人家说的其实事儿在这个方面比较强大。是不是？ 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在逐渐的变强大了。 对，对，也是在变强大的过程当中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内心强大的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吧。 好， 这个事情呢，让人特别感动。这小伙子呀。这个是一个网上的视频，然后朋友们看到了，是武汉地铁六号线上， 嗯， 一个小伙子呢上车之后啊，肯定也是因为太疲劳了， 哎、 倒头就睡，但是呢，他的手机屏幕上啊特别大的字体显示着，说呢这个让座，请叫醒我，而且呢这个字体呢因为非常非常的大嘛，所以也是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嗯， 哎，这网友说了，这小伙子真是又帅又暖呐、 啊，嗯。就是手里边拿着手机，上面滚动着这个字， 对， 是吧？ 虽然他 让座，请叫醒我。 对，虽然他很疲劳、 嗯， 但是呢，他也是希望如果真的有人需要这个座位的话呢，他是可以提供的。 真好，真好，特别暖心的一位对小伙子哈。 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有些这聪明用的不一定是地儿啊。 嗯。 新一代手机模型成为顶包神器了，屏幕可亮以假乱真啊！最近呢，这个新一代手机的模型啊，成为了学生间的爆款。屏幕可亮，手机几乎和真机是一模一样的，要求上交手机的时候，哎，用来交上去顶包，很多同学就说到了，哎呀，老师被成功的骗过去了啊。学校也说了，收手机其实不是目的，更希望学生能专注学习。不知道上学的时候交没交过手机？ 对呀、啊 嗯、 我觉得那些就是有侥幸心理觉得说啊，老师被我骗了的朋友的这个学生啊，以后总有你后悔那一天， 对 对吧？你骗老师有什么意义呢、嗯？老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多传授你一些知识吗？ 就是啊， 嗯 嗯，这骗得过老师吗？老师根本没看，老师低头看手机呢。 啊， 没有，就是真的挺像的这假手机， 对，以假乱真吧， 以假乱真。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没必要， 小聪明用没用， 真没必要、 嗯， 是不是？上课的时候，人家老师又不是说不给你，你交上之后，为了让你这一节课啊不走神儿， 是 对吧？你要不然心里老想着这一阵弄，老觉得哎呦有什么事儿似的，是不是？嗯， 继续来说，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认定了，游戏上瘾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啊。 这个最近呢，游戏障碍也叫游戏成瘾，是否是属于精神疾病？这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和考量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定论。世界卫生组织呢认为，游戏成瘾容易让人变得焦虑和易怒，已经符合相关标准，被正式列入精神疾病。还不能小看它。 那这么说，开车也是快被列入精神疾病了？ 为什么呀？ 一开车就容易焦虑和易怒嘛。 哦，就是路怒是吧？ 路怒啊， 那确实需要一些心理疏导啊。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玩游戏真的，我觉得啊，就是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消遣娱乐的话，或者您是专业性的游戏玩家，就以它为工作的话，这个我觉得没问题。但如果真的是您有正常工作、正常学业，但天天把80%的精力放在手机里边，而且同时呢，一玩这游戏之后，就是谁要打断你，谁要怎么来个电话之后焦躁，那我觉得这就真的成问题了。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游戏啊，不能断，就一直这非常这连续性的强。有些手机游戏呢，又不能来电话，一来电话之后，哎呀，真的很多朋友都跟你说。你很礼貌的给人打电话，然后对方是这种态度，你说谁还愿意你？ 就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哎，然后工作也不爱去了，上课也不上了，这样真的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说，为了游戏，我觉得本身它是一消遣娱乐的东西，如果您要变得这么焦躁易怒的话，干脆把它删了，是吧？ 您说了，这是病啊，这有了这种情况，真的得治一治。 得治啊。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将这个抓娃娃机设置成绝对加不到模式，老板及员工共六人以这个欺诈罪被捕了。当地时间的12月23号呢，这个因为这个将加娃娃机设定成为了这外国的事儿啊，绝对加不到啊，老板呢及员工呢共六人以欺诈罪被捕。有顾客呢也是花了47万元啊，却是一无所获啊，涉及加娃娃机呢一次要2000元啊，在当地啊，附近的这个店家呢也说了，说有顾客经常是哭着走出店外，哎呀，这么欺负顾客的肯定会被抓啊。而且这个甭说这个国家，在咱们这儿其实有些抓娃娃机啊也挺让人伤心的。 其实我们都明白，它一定是有一个模式设定，因为它是商家需要盈利的嘛，不可能说这个是这种就是像慈善性的，我肯定能够得到一个娃娃。 对，前两天我就因为这被骗了嘛。 啊， 一位朋友，我们从那儿其实去超市买东西，他说：“哎，我跟你说一事儿，说我这个一个他也一个朋友啊，他说我一朋友这个给自己闺女抓这个娃娃，从来没抓过，我就给他咔咔就是这么抓。”每次基本上都抓俩仨走，说你信吗？我说我不信。说那这样，我给你抓一个，自己拿出手机，就现在不用投币了， 对， 一扫码就行了，对吧？扫码，后来发现手机没网，扫不了。我说那我扫吧。 你扫上了？ 我扫上了。扫上之后，我怎么觉得这事不太对呀？再开始玩了几个币之后，一个都没抓上来啊！我说这个套路太深了啊。 是。 不过确实是刚才像这个咨询当中说到的，不好抓，真不好抓，对吧？您想。对，您想想那几个币，是不是那几块就2块钱一个币或3块钱一个币，那一抓就让您抓上来之后，人家不得赔坏了，是不是？再不人家不得调点概率出来吗？ 对对， 对吧？啊，当然要就调整那绝对加不到模式也不太好。 对，这也有点过了哈。 哎、 我们其实作为顾客，我们都知道这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套路在里边。 对。 但是如果能够偶尔抓到一两个，还是很开心的。 挺开心的嘛，对吧？ 是啊、 就是因为有这个。怎么说呢，就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才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啊。 哎呀，有这种黑心的商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位良心的医生。 哎， 这位良心医生呢，他是平时开3毛钱的良心处方，让病人呢少花钱治好病。武汉的一位63岁的叫做王征燕的社区医生，从医已经33年了，坚持开良心处方，单张不超过80块钱，最便宜的一张药方呢是2.7毛，治疗的效果却是非常好。这个大夫也说了，王大夫说了，说呢，来我这儿看病的很多都是老人，生活本来就不宽裕，我也希望呢让病人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 就是让我们特别这个。 医者仁心， 对、 啊、 一个医生哈，再来看看农村的一位大爷啊，是在浙江为天鹅们造了一个家1200亩，哎呀，恍如仙境啊。龙游县的船厂自然村呢，有一片湿地，每年1到10月呢，南下的这个天鹅、啊、便会到此地去这个栖息过冬了。这个从2013年开始呢，他就开始养天鹅， 这块1200亩的湿地呢，就成了天鹅的家了，而这里呢，也成了天鹅摄影基地了，被列入国家候鸟保护站。 哎， 看这位农村的大爷，嗯。 继续来说一个， 嗯， 所以刚刚我们开头的时候说到了，说呢有一个是高科技的一个院、 哎、 高校哈， 啊， 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在河南郑州啊，铁道警察学院， 嗯， 有一个设置在学校里边的地铁站 啊， 原来呢是这是全国公安院校当中首个全仿真的地铁站， 嗯， 有逼真的地铁入口， 嗯， 有安检通道，还有班车时刻表，学生们呢就在这个地铁站里边进行演练， 哎。 非常的就是身临其境嘛， 对， 嗯， 就是感觉仿真的嘛，全仿真的嘛，就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啊， 哎， 继续来关注吧，来看看那个欧洲首家中英双语小学啊，只许讲汉语，这个让孩子们学习这中国话，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外父母朋友圈的热门话题了。今年欧洲也开设了首家中英双语小学，教室里老师只许讲中文，来的孩子可不少啊。让我们感觉心里边痛快多了，平衡多了。以前不是说上课干嘛只讲英语啊？现在你看，哎， 嗯， 你这外国小朋友开始讲中文，必须讲中文说话， 是同时 说话， 哎 说， 加强我们的这个文化。 你好，吃了吗？吃了吗您？麻去， 千万不能让你出什么这个中文什么四级呀、啊，中文六级之类的。 钓鱼去啊！嗯， 你这几个意思呀？ 对， 哎呀。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 嗯， 这个是80后的一位奶爸呀，拆光了家里边120平的精装房， 哎， 就是给女儿打造了一个游乐场。 嘿， 这方先生呢，一家五口住在120平的精装房当中， 嗯， 看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从一开始的蹒跚学步，现在呢整天是上蹿下跳的， 嗯， 方先生不忍心呀，看着女儿只能够绕着笨重的大家具磕磕碰碰。于是呢，他就将家里边的精装房拆光了重装，给女儿造了一个游乐场。 哎呀， 哎呀，又是别人家的爸爸。 对，对，不知道这游乐场造完是什么样的，什么滑梯，什么楼上楼下能不能乐意？ 好像就是那种现代化的居家设计，然后可以 就是比较通透一点， 推拉组合的那种， 哎，通透了一点，就是可能是把一些柜子呀，啊，什么这些这个茶几啊，能哎组合到一块儿。给他是吧，设计出一些环境， 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可以收纳，然后可以最后变成一个整个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大客厅， 真好真好。哎呀，你看看人家这个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多让人羡慕啊， 你还有机会为自己以后的孩子， 啊，对对对， 来打造一个， 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内心强大是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送上一首周董的《爷爷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给了一种味的小酒家。冬雨泡的茶，听说每个人都不能。心头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周董的《爷爷泡的茶》。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这个内心强大是什么样的？ 是， 嗯，李琦大帅他说了，说这个就是不把负能量传给身边人的啊，有什么苦自己咽，熬过去就好了。哎呀，现在看看这个自己半年前的心情啊，真的不一样了，都过去了。所以说， 这是一个特别能扛的朋友。 对，时间是一把最好的钥匙。嗯， 但是我觉得他也没必要对自己那么苦啊，对自己那么狠。 啊、嗯， 有的时候你就是当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 啊、 你可以跟身边的亲人呐、啊、啊朋友啊去倾诉一下、 嗯， 是不是？ 但是他不是说了吗？不希望把这种负面情绪啊带给身边的朋友，啊，不希望带给身边的人，传递给身边的全是正能量、阳光、积极的那一面，是不是啊？ 可能内心强大的人就是这样的吧。 哎， 来看看俊说了，他说相亲屡战屡败， 嗯、 屡败屡战、 哎， 前前后后20多回、 嗯， 一点没有影响我的心性。 你看看 算不算内心强大？ 真算内心强大，特别好。 是是是， 就是20多次都失败，还有人给您介绍这对象呢。 嗯，人家是越挫越勇啊。 不，关键我 再接再厉啊。 介绍这人也算内心强大了，这对您得多好啊，是不是？身边都快没朋友了。 人家是。就看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这个好样的 啊， 所以才能够坚持不懈地帮他推荐这个合适的对象， 哎、这是对的， 只是缘分还没到。 嗯，像这个迪马他说的啊，无论面对多少人，无论何时，撒谎时脸不红心不跳的，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 没事撒什么谎、啊？ 这是脸皮厚，这个和内心强大可真的不。或者说内心强大本身也有两面性 啊， 嗯，就是一方面呢是我们所向往的那种， 嗯， 就是很强大， 对， 很坚强，还有一种可能就真的是强大到可以去 撒谎了 啊，不是，就是说自己比如说伤害到别人他也不自知 啊、嗯、这个就我觉得不算强大， 是不是我们所提倡的那种了？ 对，也不算真强大。 对， 不念旧说了啊，双十一这个还没买完呢，双十二还是要买，这就算我的强大。 好好 嗯， 你是钱包比较强大哈。 对，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您是、嗯、啊。 刚刚呢，那位朋友说了嘛，说这个什么有什么苦事难事自己一个人扛。嗯，这位冰镇苹果说的，其实我比较认同。 嗯， 他说，我觉得内心强大的人呐，也应该要适当的表现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情感。 嗯， 难过的时候可以哭，开心的时候可以笑，这也愿意和朋友和家人去倾诉， 哎、 不会沉迷在自己的世界，可以找到适当的放松方式的人。 嗯， 把什么都封锁在内心，也不是强大的表现。 对， 可能还会走向抑郁呢。 哎， 嗯、 对，所以说，还是一个适当的强大。 没错， 是不是？ 嗯、 人心肉长嘛，你这把它弄太强之后，容易是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说，就是不要硬撑。 别硬撑。 哎，什么时候懂得如何去表达情绪是最重要的。 对， 嗯， 就是随时表达自己的这个状态。我来表达，我饿了。 因为我不饿吗？ 对对。还有王者他也说了，说这个我所认为内心强大就是这不依赖任何人啊，即使这天塌下来也能扛住啊，就算是这个啊死期到了也能从容安排我自己的后事 啊， 生得坚强死得优雅。您这说有点太过了， 好家伙， 太夸张了、 哎、呀，真是 没这么夸张 了 对，嗯，今天聊的是这个强大的事儿， 嗯， 是吧？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适当的强大， 没错， 别跟自己太较真儿了。 对对 对， 是吧？也得适合，是不是？这个适当的放松也是一种强大， 嗯，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位朋友说的，完全的接纳自己，自己的好与坏，哎，我都首先直面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呢接纳自己，然后成为更强大的人。 没有人跟你说过说你就是因为太能接受自己了吧？ 你是第一个。 好吧，开玩笑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上啊，这个曹芳的《别样生活》。 下起雨来，心有些乱。该怎么办？人都走了吧，空间空的，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一挂断，被子翻了，心摔碎了，起起落落，有没一种别样的生活？ 北京时间9:00。